4006108，4007106108。都说笑一笑十年少，那今天的活动一开始，先说两个笑话。第一， 夏天来了，知道谁对你最好吗？没错，就是蚊子。不离不弃，时不时的就送你一个红包，让你感动到睡不着觉。从小到大啊，就他给的红包最多，大包小包都有，您不要还不行，硬给，还常常亲近你，半夜在你耳边唱歌，弄得你啊半夜起来还得给他鼓个掌。 第二， 今天啊才明白什么晒车晒房晒幸福那都不是本事，有本事出去晒太阳啊。今天才懂得打败你的并不是天真，而是天真热。炎炎的夏季已经来了，您是否已经感受到了它的热情呢？冰镇啤酒、大西瓜、热裤短裙、比基尼、空调风扇、牛皮席，这个夏季不要苦夏，要清凉。 那今天享购时间给您带来了清凉一身的好产品——孟德兰水牛皮凉席，理由有三点。第一，自然舒爽好享受，一整张牛皮只能做一张凉席，打理又简单，干净的湿毛巾一擦就可以了，做到真正的家务零负担。第二点就是选择一次全家受益，不管您是怕吹空调的老年朋友，还是不敢关空调的中青年朋友，一床牛皮席满足全家人，就算是三伏天也只需要临睡前开2个小时的空调就可以了。牛皮毛孔可以自然的收纳释放凉气，就像小风扇一样，一整夜都可以享受到舒爽的温度。 第三点就是价格无敌了， 嗯， 一床1米5×2米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厂商零售价格是8900元，那今天伏天大放价，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立减了7000块钱，只要1999，而且一用就是几十年的时间，这还算到每年啊才3-50块钱，3-50块钱就可以享受到一整年的夏季凉爽，可比空调风扇实在多了。 是， 所以牛皮席肯定是夏天的必备神器了。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1547的朋友就说，上个月啊，才买的牛皮席花了2599元，今天居然变成了1999元，这一床省了600块钱，家里面的3个卧室就省了1800块钱，这都省出一台空调钱了，那肯定今天订购的更划算了。还有0057的朋友就说了，你们算的这一年啊，3-50块钱，估计啊就是我家一两天的电费钱，真的是能用上几十年的时间吗？ 首先，牛皮席和其他的席子材质不同， 嗯， 真皮材质本身就非常的耐用，就像我们平时买的真皮皮鞋一样，风吹日晒，天天摩擦碰撞，照样可以用上几十年的时间。 对， 而牛皮席只是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用，损耗小，使用年限长，而且越用越柔软，越用越光亮。关键是现在您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一床正宗的三峡库区水牛皮凉席，商场定价是8900元，今天伏天放大价，只要1999，这划算下来每年可不就是3-50块钱吗？ 是， 而且从5月份一直可以用到10月份，这要是算到每天的话，估计只有几毛钱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成功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席到家，满意了之后您再付款。不过我相信您一定会非常喜欢的， 嗯， 一整张水牛皮，大气又时尚，棕红色的外观，四周还有印花花纹，和任何家装风格都百搭，真的是谁用谁有范儿。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0018的朋友说，早几年啊，身边就有朋友用上了牛皮席， 嗯， 今年我也要赶个时髦，买床牛皮席享受一下。还有3039的朋友说，我早就想买牛皮席了，可我妈就是不同意，今天这么便宜才1000多块钱，天气这么热，天天都要用的席子有什么舍不得的呢？ 嗯，是的，老一辈父母节省习惯了，可是省吃省喝不能省健康，一天8小时的睡眠没有质量，第二天的工作肯定会受影响，所以啊，为了我们几百万的大房子，也为了我们几十万的好车子，更为了我们全家人的好睡眠，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99元订购一床，选择一次尊享一生的牛

好臭，好臭！识相点，你滚一边去！ 正当众人的唾沫快要把刘秀给淹死的时候，刘孝是哼哼冷笑了几声，很识相的走了。可是，一个最新的情报很快让大家对刘秀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王莽新军先头部队已经抵达城北，军队的阵营是连绵数百里，神龙见首不见尾。完了完了完了，现在是想逃也插翅难飞了，怎么办？不能坐以待毙呀。好在大家在关键时刻终于想起了刘秀，于是又赶紧都笑容可掬的又把刘秀给请回来。就连一向天不服地不服的王凤，那也是超级大变脸。他对刘秀很客气，快坐，快请坐，请上座。刘秀也不客气，气定神闲地坐下，然后指着身前的地图对众人说了，来看看，都仔细地看看。众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地图，就听见刘秀继续说，眼下昆阳城虽然只有8-9千人马，但是昆阳城池坚固，坚守半个月还是没有问题的。当务之急，应该派人前往拥军近10,000人的郾城和定陵这两个地方去搬救兵，这样才能解昆阳之围。可是呢，现在昆阳城已经被包围了，想要突围恐怕比登天还难。所以一听说要突围，众人的脑袋都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刘秀就说了，孙子兵法有云，凡战者宜正合，宜奇胜，出奇才能制胜，因此人多突围必然不能成功。我觉得应该派几个骑兵出围去求援军。这是一招险招啊，众人眼看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办法可想了，就只能默认刘秀的策略了。刘秀接下来就开始挑选敢死队，挑选的那都是将帅级的人物，精华中的精华。很快12名敢死队员就新鲜出炉了，邓晨、宗挑、李毅、马武、王霸、刘龙、傅俊、任光、张公，都让我们记住这些人的名字吧，因为他们在中国历史上谱写了一曲英雄赞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天晚上寒风刺骨，就是在这样寂静而且吹着寒风的夜里，刘秀带领着12名敢死队员就开始了他们的冒险之旅。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解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远远地见你在夕阳那端，打着一朵西花阳伞，晚风将你的长发飘散，翻掩去破红的面庞。我仿佛是一夜疲惫的归帆，摇摇晃晃滑向你高涨的臂弯，苍穹有尽切的呼 烦再回想，亲亲别后是否人无恙。辽阔青青小溪，那有一座小小蜗居，等待着我们踏着夕阳归去。 披肩柔软的金黄绸衫， 远处有蛙鸣悠扬， 枝头是蝉儿高唱， 炊烟也袅袅随着欢呼声飘散。 小路上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荷把锄头在肩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短笛音乐在吹响，笑意写在脸上，哼一曲乡居小唱人，思绪在晚风中飞扬，多少落寞惆怅都随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在乡间的小路上，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对于过去的忏悔， 爸爸错了，爸爸不应该离开你。 现在我就特别恨自己，引狼入室。 对于未来的憧憬，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或者是自己开一些。 对于自由的向往， 事情无论是面对疾病还是面对困难，主要是你要有一个良好的积极心态去面对它。 今晚拍案，为您讲述案件背后的故事。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的同事王阿姨在单位可是出了名的会过日子，但凡是菜场有1块钱的生菜，绝对不会买1块5的，有2块钱的毛豆绝对不会买2块5的，有3块钱的香菇绝对不会买5块钱的，这一辈子省吃俭用。没想到前两年给儿子在海淀区买了套2居室的房子，一口气付了200万的首付。 哎，你看啊，中国父母都是这样，辛苦了一辈子什么都舍不得买，可是呢为了儿女却舍得把自己一辈子的积蓄都拿出来。 对， 为了省几块钱的水费，天天晚上在厨房里拿个大盆滴水，为了省几块钱的电费，用了10几年的吊扇还在家里嘎吱嘎吱的转。虽说啊，这节省的是中国的传统美德，可是生活不应该这样凑合。 对，我们家楼上的李大爷就说了，什么是生活？好好活着，能吃能喝，能走能笑，不给儿女添麻烦，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每天享受好日子，这才是生活。 大爷说的对呀。 所以啊，刚入了三伏天，这80多岁的李大爷居然给自己买了一床牛皮席，说不温不热，舒服的刚刚好，睡得香，吃得下，精神才更好。 都说啊，万贯家财不如一副好身板。天热了，空调房待久了对身体不好，可不开空调呢，全家人都受不了。 对， 所以啊，这一床清凉舒爽不黏腻的牛皮席，您一定要感受一下。一整张的水牛皮精致而成，温润柔软有弹性，就算是三伏天里，也只需要在临睡之前开上2个小时的空调就可以了。 对， 牛皮凉席的毛孔呢，就会自然的收纳凉气，而且啊，就像小风扇一样，整晚上都能够享受到恒温舒适。 是， 关键是这样的清凉夏季，您一下子就可以享受到10年，划算到每年啊才40-50块钱，40-50块钱就可以享受到一整年的夏季凉爽，可比空调风扇实在多了。 对， 所以呢，牛皮席现在肯定是夏天必备的神器了。 那今天来自于三峡库区的牛皮老品牌孟德兰厂家特别带来了盛夏清凉价，一床1米5×2米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商超统一售价是8900元一床。今天伏天大放价，打进4007106110840071061108，立减了7000块钱，只要1999元。 对， 但因为是2018年的新席，商超肯定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 是的， 所以为了不扰乱市场价格，本档活动只有30床的凉席，热线是4007106110840071061108。 手机尾号1349的朋友说，宁可在办公室待着都不想回家。老婆说孩子小，不能够老是开着空调。 那是， 这么热的天不开空调怎么过呀？听人说啊，牛皮凉席不用整夜开空调，而且呢全家老少都能用，我就想买一床试试。 还有6793的朋友打进40071061108说啊，昨天和爱人逛商场的时候就看到牛皮席在打折了。不过打完折也得5000多块钱， 正常。 你们今天才1000多块钱，品质怎么样呢？和商场的是一样的吗？ 您放心啊，品质肯定是一样的，100%是来自于三峡库区的，100%是一整张的水牛皮精致而成的，从裁剪、包边、打磨、揉料等等，要历经几十道的工序。 对， 而且呢，每一床正宗的品质牛皮凉席至少是得20斤左右，所以价格都不便宜。但是今天呢，您打进4007106110840071061108，不需要花到原价的8900元，也不需要花到之前的2599，只要清凉价1999。 对， 各位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10840071061108。 手机尾号0081的朋友就说，前两天老婆还在香港买了个包，花了8000多块钱。今天买双牛皮鞋才1000多块钱，这差距也太大了，是真品的吗？如假包换。再说了，您拨打咱们的40071061 40071061108，不需要提前支付一分钱，提供免费送席到家的服务，可以看一看摸一摸，是不是如床单一样的柔软，是不是和凉席一样温润舒爽，是不是像皮肤一样顺滑透气。 是， 要是您一切都满意，只要1999元就可以了，不满意我们直接带走。40071061 40071061108。 提醒各位啊，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打进4007106110840071061108，花1999块钱就能够使用几十个夏天的水牛皮凉席，而且老人、孩子、大人都能够享受到清凉舒爽的睡眠环境。一双席子全家用，一次投资终身用，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1084007106110840071061108。

拧成一股绳，才能变弱为强，才能和敌人对抗。分兵留守，你们守什么呀？不是守城，是守着各自的财物吧？你们这是一颗红心自断两手，王毅可不是来要钱的，他是来要命的。命都没有了，要钱又有什么用呢？再说，一旦联合破敌成功，所有的财物珍宝何胜现在百倍千倍呀？各位头发可以短，但是眼光不可以短呐。刘秀的这番话说的是合情合理，情真意切，守将们听的也是心悦诚服，他们当即是异口同声啊，愿听将军调遣。自从刘玄当了更始皇帝之后，刘秀的职务呢，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偏将，论排名在将军的最后一位，论资历也是最低的。可是啊，自从昆阳被包围之后，刘秀这条潜龙就展示了超凡的能力，两次演说证明了他的不凡智慧和独特眼光，突围成功又体现了他超强的勇猛和刚强。可以说刘备具有了一个好将军的一切条件，文武兼备。也正是因为这样，众守将们的这句愿听将军调遣，那分量之重是可想而知了。昆阳唯一的希望被刘秀这样争取过来了，那么刘秀能不能创造奇迹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解行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和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涵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刘秀等人是终于搬来了救兵，虽然这些救兵呢满打满算也就一万人，但这已经是郾城和定陵汉军的全部兵马了。俗话说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幸运的是，不管怎样，刘秀还是带来了一万救兵，有总比没有好啊，就好像有希望总比一点希望都没有要好。也正是因为这样，别人在悲观的时候，刘秀却很乐观，他死马当活马医，充分展示巧妇风采，对这一万人进行了安排和部署。本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战略思想，刘秀决定先从这不足一万人里面进行精挑细选，最后按照十分之一的比例选出了1000人，再度组成一支敢死队，作为开路先锋，一座投石问路。选出来的1000人虽然是精英中的精英，但是面对多自己好多倍的新军，他们心里是一点底都没有啊。 畏惧的情绪几乎能从脸上看出来。刘秀这时候充分发挥超强的口才，马上以石可战对大家进行了洗脑。王毅犯了屯兵于坚城之下的兵法大忌，连日来没有丝毫进展，已经是一只疲惫之师了。新军虽有百万之众，但多半是临时抽调而成，各怀其志，已经是军心不稳。新军列营数里，首尾相连，不留余地，已经是一支调动和策应相当缓慢的队伍。敌明我暗，他们不知我军的虚实，我军去攻击，新军也不敢派大军来对抗，已经是一支毫无战斗力的队伍了。眼看刘秀没完没了地说下去，这一千名敢死队员最怕的就是这些大道理，于是乎赶紧就说了：行行行，我们一切都听将军安排，还不成吗？眼看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和效果，刘秀就带着这一千骑兵，日行千里，夜行八百，很快就到了昆阳附近。王毅手下的侦探兵也不是吃素的，早已把汉军救兵来源的事儿告诉了王毅。王毅只问了两句话，他就笑了，而且是捧腹大笑，笑得差点把胃里的东西都吐出来。汉军的援军来了多少人呢？八成大概，也许或许估计最多也就千把人吧。带头大哥是谁呀？不是刘演，不是王凤，不是王长，好像听说叫什么刘秀。问话到这儿就结束了。一个无名小将带着一千来人救援昆阳，那王毅能不笑吗？因为他可以这么理解，这是自寻死路。他最担心的就是刘演，如果刘演来救援，他还得考虑考虑如何对付，毕竟汉军就靠这个刘演支撑嘛。可如今刘演还远在宛城，被新军牢牢地拖住，不能及时赶来增援。当然了，也不能太怠慢这只远道而来的客人呐。王毅马上进行了部署，派几千铁骑把这只送上门来的人马给我全部拿下。既然你们是骑兵，那我也派骑兵出战。你们是一千人，那得公平啊，我们只上几千人就好了。当然了，他原本以为几个人打一个人，那肯定是胜券在握了。可是熟读兵书深知兵法的他却忘了这么一句话：骄兵必败。都说有什么样的主人就有什么样的手下，当主帅的没把来源的汉军放在心里，这几千铁骑自然也就没把汉军放在眼里。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相对于王毅的轻敌，刘秀却正在进行战前的攻心战术。毕竟他三年太傅没白读啊，他明白攻城为下，攻心为上。敌人的强大，那大家都看到了，敌人是旗帜蔽野，尘埃连天，战鼓震耳，人头攒动，那叫一个威风，那叫一个气势。两军对垒，新军正想多摆造型，刘秀却马上就扫了他们的兴。只见他手提开山刀，一马当先，一声怒吼，如离弦之箭一般直冲敌营而去，如入无人之境啊。转眼间就斩敌手数十级，汉军一看刘秀这么生猛，顿时间是士气大振，也都跟着奋勇冲杀过去。行军打仗靠的就是士气， 新军原本就轻敌，突然间汉军一个个如同吃了兴奋剂似的，喝了春药一般，是生龙活虎，势不可挡，吓得赶紧逃命吧。可是早已经杀红了眼的汉军岂能让他们走啊，是一路追杀。出师锋芒之后，刘秀也没闲着，他马上给新军进行了攻心战略，以摧毁他们的斗志。他们的策略很简单，散播谣言，晚下兵到。虽然只有这四个字，但谁都明白其中的意思。宛城已经被汉军攻下来了，汉军的主力部队已经乘胜班师回救昆阳，马上就要到了。谣言之所以会成为谣言，那是因为和人走的多了就变成路是一样的，传的人多了那就成了谣言，就这么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很快就传遍了昆阳城内外。城里的汉军呢，原本都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如果不是王毅不准他们投降，他们早就献出城池了，毕竟这么艰苦的防守任务他们承受不来呀。可是又是王毅把他们逼上了绝路，他们才会拼命死守，毕竟死守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对于汉军而言，先前刘秀打胜了新军，已经给他们几乎低到尘埃里的士气带来了一股清新空气。此时听说刘演拿下了宛城来回救昆阳，更是欢欣鼓舞，抵抗敌人的信心更足了，好像看到了胜利的希望。与之相反的是新军，他们在经过刘秀的处女秀之后，原本对汉军的实力有了新的看法，再听说刘演带领汉军主力部队回援的消息，犹如获得当头一棒，打得他们是晕头转向，士气也十分的低落了。刘秀却不知道啊，就在他造谣的时候，他的大哥刘演好像有心灵感应一般，对宛城进行了最后一击。宛城作为南阳的首府，城墙坚固，守军兵器精良，刘演围攻了三个多月毫无进展。此时的昆阳危在旦夕，刘演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早一天拿下宛城就可以早一天回援昆阳，因为这里牵制了十万汉军呐，汉军的主力都在这儿呢。昆阳的形势一天比一天危急，刘演也一天一天的灰心了。如果王毅的新军拿下昆阳，接下来肯定会救援宛城啊，那时候就是他和整个汉军的穷途末路。为了不伤心，刘演决定撤兵回救昆阳。他也知道这么一撤，很有可能永远都没机会再回来了。但此时宛城拿不下来，而昆阳又不能丢，他只有舍兄长而取鱼也。可是呢，就在他选择要离开的时候，宛城的守将岑彭却把他给叫住了，好像是舍不得他走，毕竟一起对着干都好几个月了，你突然间就要离开了，我们不习惯呢。岑彭字君然，南阳吉阳人，刘演在攻打吉阳的时候，他选择了走为上计，可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啊。南阳太守甄父一怒之下把岑彭的家人就双规了，并且放出话来了，你如果不戴罪立功，就等着给你的妻儿父母收尸吧。狗逼急了会跳墙，人被逼急了 潜能就无限地展露出来了。陈鹏也对得起他这个县令的官位，其实他除了当了一回陈跑跑，其他的表现那还是可圈可点的。在小长安之战当中，正是他积极组织和部署，才一举打得刘演落花流水。虽然随后甄父和梁秋赐两个人因为失误被汉军大败，以身殉国，但负了伤的陈鹏却在副将严悦的保护下逃回了宛城。但是陈鹏的家小却尽丧于乱军之中，他把仇恨的目光落在汉军身上，因此刘演围攻的时候，他和严悦采取了死守的战略，并且发誓城在人在，城破人亡。因为有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做支撑，他们在宛城这一坚持就三个多月。一百多天对于漫长的岁月来说，那只是沧海一粟，不值一审。然而对于战火洗礼中的新军来说，却是度日如年，备受煎熬。和一直处于王毅铁桶包围当中的昆阳汉军一样，他们是要吃的没吃的，要穿的没穿的，要用的也没用的。更重要的是，城下那些虎视眈眈的汉军还想着要他们的命。但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没有退缩，没有气馁，相反表现出的精气神让人赞叹不已。除了不怕死的信念在支撑着他们，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知道援军肯定会来救他们。在苦等苦盼当中，援军终于到了。陈鹏在那一刻眼睛都湿润了，一如望穿秋水之后看到曙光的激动，一如苦尽甘来尝到的甜蜜。他甚至叫士兵随时准备打开城门去迎接援军的到来，把汉军送上不归之路。可事实证明呢，他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啊。王毅带领百万援军到了昆阳之后就停滞不前了，连宛城昙花一现的表演都没有。一打听才知道，原来他是要先攻昆阳。攻打昆阳那也罢了，这是你战术的需要，我也不怪你。但问题是，你不是有百万雄兵吗？那就不能分一点点兵力来救我们吗？哪怕是来几万人也行啊，毕竟我们的生死还悬于汉军手上，毕竟宛城的重要不言而喻啊。让陈鹏失望的是，王毅没有给他分派一兵一卒去救援他。爱莫大于心死，后知后觉的陈鹏终于醒悟了过来，原来自己是如此的低微呀，低微的连尘埃都不如。几个月的坚守和顽抗却换不来同情和支持，换来的只不过是冷嘲热讽。忽视我倒也罢了，怎么可以忽视宛城这个军事要地呢？十个昆阳也抵不上一个宛城啊。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王毅的百万大军居然连昆阳也拿不下。朝廷千呼万唤，居然派出这样的将领，居然派出这样的军队。陈鹏是终于绝望了，他就找严悦商量，提出自己的想法，投降。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现如今我们这样卖命，得来的却是孤立无援，与其这样白白等死，不如投降啊，还可以保全众人的性命。严悦听了长叹了一声，哎，非要如此吗？ 三鹏就说了，朝廷早已经不把我们当人看了，再坚守下去也一点意义都没有啊。再者，从这几个月来我们和刘演的汉军交手来看，也是不打不相识啊。这刘演淳朴善良，是一个帅才，我等现在投降，正如弃暗而投明也，既可以救众士兵于水火，又给他们指了一条光明大路，何乐而不为呢？颜悦是再度长叹了一声，吐出来六个字儿：“恭敬不如从命。”就这样，岑鹏和颜悦就把宛城献给了刘演。拿下了宛城，刘演再也不迟疑了，打算挥师北上去救援昆阳之围。可是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刘玄的诏书却到了。前方都在打仗的时候，他一个人躲在南阳享清福呢。宛城刚拿下来，他消息倒是挺灵通的，诏书马上就到了。刘演打开诏书，差点没把他气得喷血。诏书写的什么呀？大致意思是，刘演呐，你就好好的守在宛城，把战火摧毁的城墙修缮好，等着我的到来吧。昆阳都生死一线了，你居然叫我做一个建筑工人。虽然说现在房地产开发挺吃香，但现在是什么时候啊？是人重要还是钱重要啊？总不能把昆阳直接就拱手送给敌人吧。于是乎，刘演在一怒之下把诏书撕了个稀巴烂，他准备来一个抗旨逆行。可是当他正要下令大军出发的时候，从南阳又飞来了刘玄的诏书，内容和上次一模一样。很显然呢，那个时候的更始皇帝刘玄别的本事没有，复制这一招还学得很快。很快呀，刘演的双手就被诏书给沾满了。如果此时他再一意孤行地去救援，那就不是抗旨的问题了，而是反叛的问题。直到这个时候，刘演才体会到了做人的可悲，身为人臣的可怜。身为像刘玄这样的手下的人臣，可叹。他突然间就跪倒在地上，朝着昆阳方向连连磕了三个响头，哭泣着说了：“昆阳啊，就让神灵来保佑你们吧。”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看见没有，大哥大，刚花2000块钱从王老板那儿买的，这玩意儿拿家这什么派头？这边挎着我媳妇儿，这边拿个大哥大，让乡亲们一看绝对大款呢。但是这事儿呢，还不能跟我媳妇儿说是买的，因为我把给他爹买年货的2000块钱花了。一会儿我挣回来。哎，再见了，王老板。放心，那笔活我们一定拿下。谢谢了啊，王老板。 干啥呀？干啥呀？谢他干啥呀？在咱这擦一年车了，还没给钱呢。 钱算个什么东西？这玩意儿是啥？见过没？ 哎呀，大哥大。 小明手机。 王老板给的 啊？对，给的。人家新买了个翻盖的，因此淘汰了砖块的。 二手货呀？ 对， 那不值钱。

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箴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党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有请我们的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李老师。 哎。 咱们今天谈一谈这个颈椎病对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 这个也不能忽视。现在就说颈椎病对我们的心脑血管这疾病，原先很多的从医的人了解这方面都不多，认识的也都不深刻，后来逐渐的通过交流越来越重视了颈椎啊、腰椎啊。 是的。 这个脊椎 临床上80%的疾病都和这个脊柱的病变有关， 所以现在很多人病得了什么病不知道，有的知道了解决不了，这样的事情很多。就说呢，人类不断的去探索去研究，所以这个呢我们说到特别提到了颈椎造成心脑血管疾病，不能当作是光说心，是不是啊？ 对。 哎，这样 也影响到脑。 脑啊。 嗯。 先说这个心，说我们怎么去告诉大家这个你是由颈椎造成的心脏不好。实际上呢咱们采取的方法特别特别简单，那一看哪儿啊？ 看这个耳垂儿。 你看看。 嗯。 耳垂出现什么了？ 出现了冠心沟。 对了。 嗯。 有的呢叫切迹，像刀一样拉了一道印儿。 是的。 啊，叫切迹。有的呢叫冠心沟。不管叫什么嘛，临床出现耳垂这有一道痕迹，这个就是预示着你可能有颈椎 引起的这个心脏病。 你现在有或者没有，这个准确率啊，有人做过统计，说这个准确率高达80%多。你看，什么事儿还不能说绝对了， 对 是不是？但是你有了这个，绝对要注意。你本身呢，咱们在研究这耳朵，这耳朵就是一个倒状的婴儿， 婴儿 是不是啊？ 对。 什么叫倒状的婴儿？ 嗯， 哎，就像婴儿在母亲那个肚里，这头朝下，啊，所以这耳朵呢，就形容呢，就是婴儿在母体那种姿势，倒状的，所以这耳朵呢，就是表现这头。 头。 啊，有时候我们这见这朋友，哎呦，我说你这人可聪明，啊，他乐了， 你怎么知道的呢？ 对， 你看那耳垂又大又饱满。 对， 嗯， 所以说呢，那你要想健脑呢，你就经常揉一揉这个，哎，越揉呢 越聪明， 哎，对的， 越揉越这个耳垂的肌肉越饱满，就代表你大脑 是 肌肉越来越聪明。 哎，对呀，啊， 嗯， 就是这个，通过外动促使内动嘛。 是的。 啊，细胞的活跃吧，啊，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 所以呢，通过这耳垂既看出来，看出什么了？那有的人就发生皱纹了，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这个大脑细胞发育的就是不正常了。嗯， 老化了吧，不活跃了吧。 是的， 可以通过这耳垂我们可以查这个，查这个脑细胞活跃不活跃，积极性好不好。我们提示你要注意，将来容易得患上脑萎缩，是不是这样？ 是的。 哎，咱再说这个，这是对这个脑了。 嗯， 咱们说这个切记出现这个，然后你再去给他查颈椎，一看颈椎，哇，那么一个大包两边不对称了吧。 嗯，他自己感觉不到。 你再掐掐这两个肩膀，你发现什么？ 薄厚也不一样。嗯， 而且硬度很硬啊。 是的。嗯， 而且这颈椎不好。 你看还有的严重了，就那个风池穴塌陷的特别厉害。 所以我们就说这与心脏有关系的，我们尽量啊在夏季养心的时候，我们说的心就是心脑血管。我们只是说了这个了，一个是呢心脏病，这叫冠心沟，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它的全称， 嗯 啊，我们经常啊简略就是冠心病，全称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啊，这是它的全称。这个呢，看这耳朵有颈椎引起的，这叫什么呢？颈型 冠心病， 这不就清楚了吗？就是说与心脏、与心脑血管相关的一些， 就是其中颈椎病分型，其中有一个类型就是颈型冠心病。 除了颈型冠心病，我们还有一个颈型， 哪一个？ 颈型什么呀？ 颈型高血压呀。 是不是也是心脑血管疾病？ 是的， 没错。所以这个呢，就说它的特点要搞清楚了，是不是？ 是。 我们谈到那个夏季养心呢，就是心脑血管、高血压这个，一个是心脏，我们说了，是由于啊有这方面原因，颈椎，是吧？ 颈型冠心病， 然后呢我们又观察到 由颈椎引起了这个高血压，我们把它定为颈型高血压，就是俗称的叫粤语高血压。 对， 为了便于大家好记， 好记，强调你不是真正的高血压。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些知识，这你知道了，你还会站错队吗？ 不会的。 你不是高血压，你站那里不干什么去？ 但是你通过就是把你这个颈椎调理好，就是血压降下来了，就不用吃降压药了。 就是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千万不要死于无知，这句话我们怎么解释？就因为无知，是吧？我们得一些病本来是不该得的。 嗯， 啊，就是有些病如果我们有知道知识，我们就找到一些方法，有针对性的 就可以解决了， 就解决了。这就是因为啊我们不懂啊，啊迷迷糊糊也跟着人去啊，去吃这降压药去，结果一看，哎，我们做了鉴别，你这不是，别往这里边站，你是颈椎病啊，你把颈椎随着你调好了，你的血压自然而然就降啊。 你看看很多朋友通过这个颈椎的不断的调理见效了之后，你看他们的血压都降了下来了，而且降得非常稳定，经过一年四季的时间的鉴定，而且血压也没有反弹。 是的，为什么不反弹？ 因为以前的血压是由于颈椎的病变引起的，而且颈椎病已经得到了控制，所以说血压就不会再出现了那个反弹了。 这一句话整到根儿了。 嗯，对， 你说的那个话呀，就太多了。 嗯， 人用一句话来说， 就是病根儿找到了， 哎， 解决的方法找到了，就是从根儿上把这个疾病的实质的问题解决了。 说你说了半天呢，我就高血压，我就不知道啊，我是不是由颈椎造成的，通过这节目你得告知人， 非常的好鉴定。 那你说说， 由于颈椎病造成的高血压，它有一个特点，李老师。 什么特点？ 血压不稳，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压差大。 哎，对呀。 嗯，正常的压差是40，但是它都大，哎，对，它都大于40，有的是一倍，有的甚至还有两倍的， 还有两倍多的。 是的， 是不是啊？ 嗯， 还有两倍多的。高压低压就是收缩压和舒张压差多少？差100。 嗯， 100不是两倍多吗？ 对， 是吧？两个40 80，你看100还有20，你看。所以这情况哦，记住，你今天听完这节目就知道了什么叫业余高血压这词儿。 嗯， 我为什么说啊，你不知道的没关系，你说人知道的东西多呀，还是不知道的东西多？你说说。 还是不知道的东西多， 然也 是不是？我不知道的东西多，人最常说的是我不知道，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你不知道的东西 也不要加以去评判 啊，你可以听。所以说这些情况啊，这是给我自身，我也是要自己要防止这个，不要以为自己知道一点东西好像什么都知道，不是。有人一咨询啊，这李老师问什么都知道，不是，你问的我正是我知道的，你没问我不知道的。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颈椎病，说到这个高血压，你再把这个高血压和这个心脑血管你再串起来，你发现什么问题吗？你颈椎有问题，我们还有一个忽视的问题是什么？颈椎还可以造成，从症状来说，头昏、头晕、头迷糊， 这个一点不假。 这是症状啊。 嗯。 从病来说，它容易不容易造成动脉硬化呀？ 容易。 对了，把动脉硬化也要说上，啊，别忽视。 好。 因为人家这血管是人的生命线呢，硬了脆了，你这将来就是它的寿命就短了。所以我们就发现了这个高血压，你看看。为什么我们把这个养心和这个呢，就说把它的范围扩大到心脑血管，这回我们说出来了吧。颈椎它影响心脏，它又影响血压，又影响到脑，它们是不是有连带？ 有连带。 你再听听这高血压，高血压和动脉硬化什么关系？它既因为有高血压可以引起动脉硬化，有了动脉硬化又能 可以引起高血压， 高血压是不是这意思？ 它是互通的。 哎，你看， 就是说您有了高血压一定要防动脉硬化， 是吧？ 你有了动脉硬化也要防你这高血压。 高血压与心脏 那也有关系。 什么叫高心病啊？ 由于高血压造成的心脏病叫高心病。 你夏季养心，你能不提高血压吗？所以现在就说你抓住了一个健康理念，要抓住威胁人们健康的、威胁人们生命最普遍的。你想中国人高血压患者有多少人？ 就是、高血压患者2亿， 一个多亿， 2亿。最新报道，以前是1.6亿、1.8亿，现在达到2亿。 你看我又落伍了吧？就是增长的太快了。 是的， 是吧？我们的一个生活水平增长快点，国民产值增长快点，这玩意儿是不是应该少一点？就说我们啊，这任务宣传普及预防的任务重不重？ 太重要了。 艰巨不艰巨？ 艰巨。 让所有人知道，首先第一要知道，你别回迷迷糊糊吃药，你什么病啊你就跟陪着人家吃药去。哦，你明白了，哦，我是颈椎造成的，那颈椎造成你做个揽功啊。 嗯。 你看多少人，你记得有个70多岁老先生吗？那多年的高血压，一天做1000下，他揽功。 揽功。 最后他说我血压正常，是不是？ 嗯， 你看看，我也看一回中央电视节目，5多岁的一个女同志，玩什么挑帆，你看一般都不知道，这大竹竿子很长很高， 嗯， 哎呦耍出来的前边后边左边右边，有的还拿这个是吧嘴顶着，额头上顶着，最后他的颈椎好，啊，详细内容可能有很多朋友看了。 哦，实际上这个动作就练这个颈椎， 他得抬头啊。 嗯， 他得抬头啊。 嗯，因为平常总是低头仰头，就是咱们讲的这个反方向调节法， 这不就清楚了吗？ 嗯，所以说做揽功实际上就是这个方法，把头一摇，搁在椅子背上或桌子边上，经常的那么摇动。 方法我们在这儿就不多了，我们要把大家的这个，首先第一就是我们顺瓜摸藤找病根儿，这些都是我们过去讲过的，啊，为什么要讲这句话？这从实践总结出来了。根据什么总结？许多人迷迷糊糊的得病，你自己得病，你受罪，你是不是应该清楚？ 嗯，对，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疾病？ 所以， 嗯， 根据这个，我们有那么句话， 嗯， 是吧？就是呢，顺瓜摸藤找病根儿。 对 啊，根儿不明，慎用药。不说了吧？ 清楚。 哎，这是第一层。第二层，说我顺瓜摸藤我怎么找，我们用非常 简单的 方 法， 就像咱刚说的，怎么去查颈心冠心病，怎么去查颈心高血压， 是的， 这不就清楚了吗？ 嗯， 我们今天重点是讲的心脑血管系统。 对， 实际上颈椎病还引起我们的五官了，啊， 像那个 飞 蚊症， 非常典型的， 是吧？ 嗯， 一个鼻眼不通气儿、啊， 鼻孔不通气， 打呼噜啊， 是的， 耳鸣啊，这很多、啊。夏天因为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个了？它还关系着冬病夏治的三关病了，是不是？ 嗯， 所以我们夏天的任务啊很多。 对， 一个是呢心脑血管夏季养心，另一个呢冬病夏治，怕冷的、发冷的、风湿的，这些，这是夏季应该做的第二项工作。第三项工作， 夏季得通 阳。通 阳 啊， 嗯， 阳是人的是吧、啊？生命的动能啊，体现了这个什么呢？体现人的生命的活力啊，而且要把它打通了。大家要知道，这个颈椎、腰椎直接上头入脑，这个一定要用现代医学，就是中枢神经啊，直达司令部啊。 所以说这个颈腰椎这整个人体这脊柱一定要养好。 所以呢我们就是到了这个什么，到了这三伏天我们就开始拔罐子啊，另外我们又把它结合起来、 嗯、 你说把颈椎搞通了，把这个脊椎中枢神经搞通了，你说解决多少病， 就预防了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 你没有这个病，你是不是夏天也应该通一通？ 当然应该通了。 所以呢不是说等我有了病了， 养生就是说在你没有病的情况下去养生。 现在我们还错了一个台阶了，现在人们都是有了病他都是带着病来。 实际上现在也不是了，就是很多人没有病就是养生保健来的。 这如果我们这个老百姓的对健康的这个重要意义能有达标达到这种程度，咱别说达到百分之百，达到80%，你看看中华民族的那健康水平、 嗯、 那真是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了。 是。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哎，杨老师好。 哎，您好。 李老师好。 哎，您好。您好。 今天跟李老师说说，就是说一下那个我上以后我们全家人的收获。 哦， 那我那个先说那个我，你先说孙女。孙女她因为考大学那时候还有那个她那个科学能这个考得特别好。这她的手原来脱皮，一到春天呢和秋天、 啊、 手指头都是脱，都是露了鲜肉。 嗯、啊、 后来一喝那个喝完以后吧，她就这几年都没发生。还有姑娘也是，姑娘是因为那个老早的绝经，后来她喝了半个月吧，后来就恢复了。简单说他了一下，就还有我的吧，我的也挺多的。原来我上不是说带着什么病上的， 哎， 因为我平常老看那一点那个卫生小知识什么的、 哦、 我老想找一个就是那个能够那个保证人身体健康的这么一个自然 的比较强。 哎，后来正好赶上您这个。哎，我一听，哎，我说那我就第二天我就上厂家去了。现在我呀头发呀我觉得比原来多了、 哦、 是我天天这差不多有一年的时候我老在涌泉街上贴磁宝。 哎， 每天晚上贴。 嗯、 贴一天我都不摘下去，后来、 嗯、 等到晚上或是泡下午泡脚的时候，我是一边听您的广播一边泡脚。 哦， 等泡脚的时候我再给它接下去，完了等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再给它贴上。那呀差不多一年多，那头也挺好，身体啊也没发生什么毛病。 完后来那个，因为现在不是讲养心嘛， 啊对， 那个去年的时候我就开始上场条，那个拔罐贴贴，一直的，反正去年都挺好的，今年也是，这今年我就隔一个礼拜去贴一次贴，我老是数服的时候去拔罐，反正我的收获也挺大的。最后反正我就说，最主要的是那个问问老伴儿吧，老伴儿他排毒，但那个去年。他就开始排，就是说我记得有一个朋友反馈说排毒排三年，我想他这也得是三年，去年排了吧就没怎么好利落，这脚就是出水，就是那个出水挺多的，我知道他湿大，后来给他喝那小豆汤和冬瓜汤还有薏米仁粥，反正也出，不过出小了，还有就是那个他还就是后来到去年冬天的时候吧好一点了，就是那个利落了，就是不出水了，可是到今年，就是今年的什么时候啊，反正就前一个月吧，是和又开始那个排毒了，就是现在就是还挺厉害的，我就想好像问问李老师还有什么好的办法，排毒现在他就是怎么回事，洗完了以后使那个花椒水和红花水交替着洗嘛， 对， 后来是那么做了还后来洗完以后吧，还现在不是有酒了吗，又喷酒，晚上喷酒，就问问李老师这个事儿吧还有什么好的办法。 好，这个湿啊，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是吧，我总提啊定性定位，是吧，一个湿呢要和哪些有关系，湿为阴邪我们把性格给它定了，然后呢我们再说定位，脾主运化水湿，脾我们为什么强调亲情按摩法老伴躺在沙发上来个枕头，两条腿搁在老伴呢腿上，是吧，然后呢我们去按什么呢，膝盖下面小腿两侧，里侧是脾经，外侧是胃经，你看是吧，去按摩去另外呢就是在这个什么呢，足三里说我不行手没劲儿，或者没时间，足三里给它贴上还有三阴交三阴交，什么叫三阴交就是肝脾肾三经交汇之处这个地方就是内踝骨自己的手横着四横指沿着骨头边，那个就是三阴交，给它贴上磁包加两条如果能按尽量是按因为三阴交我们不要老贴，还可以什么呢，做一个松紧带套 做一个脚套 我发现他也是我粘上他，然后我再接下他，那你做一脚套多好， 对 是不是做脚套挺好这个呢就把湿，另外呢与湿相关的我们还得说说，就是阳气，是吧，你像都是我们这东西这屋里潮了，我们拿去太阳地下晒晒干什么呢，晒完它就干了吧， 对， 是不是阳能胜湿啊， 所以说阳气要足可能湿邪就少了 对 所 以我们讲了一个本身它是我们好病大家记住两方面一方面叫去邪一方面叫扶正 扶正去邪 对我们有些呢治标的就叫去邪治本的 就叫扶正 如果呢你通过去了邪以后，我们它不足阳了，阳气盛了，它以后它不容易有湿了。 是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这就要标本兼治从根本上把你的脏腑的功能恢复到正常，以后就不再有湿了。 对 是不是这样？另外，你从饮食，凡属阴的东西，你尽量少吃。 对 是吧？什么海货呀，什么喝酒啊，这个这都要少用。 就是多吃一些助阳的东西。 多吃一些助阳的。利湿的， 一个是借助这个天气要助阳，在食疗上也要多吃一些助阳的，还有利湿的啊。 好了。

尽管原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静怡、中央航空运输公司总经理陈卓林对于追随国民政府撤退十分犹豫，蒋介石却并不担心两航公司真的会造反。迁岗之后的两航人员，尤其是飞行员们的生活是十分滋润的。在当时的香港，两航人员是绝对的高薪阶层，待遇相当优厚。两航的飞行员们有专门的别墅居住，日常的工作也并不繁重。家在千里之外，大家每日除了飞行，就是凑在一起打打桥牌，闲聊几句，偶尔喝喝小酒，每个月的收入总有盈余，除了想家，生活十分安逸。 当时的香港，两航的飞行员走在街上，女孩子们主动上来打招呼攀谈是常有的事儿。小伙子们个个精神帅气又多金，是许多姑娘们心中的白马王子。那么当时两航飞行员的薪水到底有多高呢？举个例子吧，一个普通的飞行员一个月的工资刨去生活费，再买一辆轿车都绰绰有余，更不要说机长级别的人。 在当时的中航与央航公司，机长的薪水是以美金来结算的，而由于技术有限，两航公司的机长 95% 都是美国人。秦永堂是原中国航空公司中为数不多的几名中国机长之一，那时的他对于落脚香港还是十分怀抱希望。对于家境优越、年少就赴美学习飞行的秦永堂来说，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开飞机，而香港是当时远东地区最重要的航空港，可说得上是一个理想的立足地。秦永堂心想，自己是机长，拿美金，既不需担忧通货膨胀，还有香港户口，虽然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深恶痛绝，也非常想念大陆的家人，但由于对共产党的新政并不了解，又受到国民党长久以来对中共的负面宣传影响，秦永堂以及身边的许多同事都多少有些害怕回到大陆，害怕会被当作国民党反动派而受到处理。但出乎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意料的是，正是这些两航公司的员工在仅仅落脚香港五个月后，就甘冒生命危险掀起了一场轰动世界的航空起义。那么在一切风平浪静的背后，到底暗藏着怎样的危机呢？ 1949年6月，为争取两航起义，周恩来钦点李克农着手此事，并委派吕明、扎宜平赴港组织工作。首先就是动员原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静怡、原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接干领导起义。但与此同时，周恩来最关心的还是两航员工的呼声。新中国的建设需要人才，新中国的民航事业更需要专业的人才。周恩来很清楚，尽管国民政府的垮台已是时间问题，但两航员工大多数对返回大陆保持怀疑的态度，对共产党的政策又缺乏了解，这才是周恩来最为担心的。于是更多的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力量相继渗透到两航公司的内部中去，他们与早先潜伏在其中的中共党员联通，深入调查了解。很快他们就发现一切问题都浮出水面。 事实上，对于两航公司的员工，尤其是飞行员来说，他们的想法很简单，他们热爱飞行事业，只要能飞，生活就有盼头。但迁居香港的生活才安稳下来没两天，他们就发现生活好像越来越安稳了。 到后来好像是什么地方呢，我们行李的只有桂林、柳州、重庆、昆明、贵阳这几个地方，其他地方没有了，这地方解放了就没有了，聊天也没有了，而现在很多地方都是我买了一班飞机。 当时解放战争已进入尾声，每解放一个城市，两航公司的航线就少一条。而随着上海、长沙、福州等中国重要城市相继解放，飞行员们的工作越来越少，被逼无奈的中航甚至一度暂停运营。 就这样，两航在港飞行员们的生活从最初的开飞机打桥牌，渐渐变成了打桥牌打桥牌，偶遇一个紧急召集起飞，到了地方才知道这是要去接那些慌忙逃跑的国民党要员和家属，撤大幕。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前夕，齐永棠接到任务，护送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贾景德由广州退避重庆。当时随行撤退的国民党官员们一个个裹挟着大量金银财产而来，许多人甚至把成捆的金条绑在手上和脖子上，一家人为了争一个位子撕破脸皮互不相让，机组人员为了飞机载重配平不得不苦口婆心劝他们将财宝取下来放在飞机后面。这一幕让齐永棠气愤不已，这样腐败的政府怎么能不垮台呢？国民党当局是无药可救，现在台湾更是死路一条，大家纷纷表态拒绝跟随国民党当局迁台。 螃蟹都没有了，你要干个什么劲儿啊？大东西都住着了，像住了一年多我都烦透了，不行，你不能在这儿待着，我要回去。 回家这个曾几何时还怀揣在每一名两航员工内心的忧思，此时此刻已经完完全全变成了一个迫切的愿望。而大陆那边的情况究竟如何呢？就在此时，一封又一封的家书寄到，让所有人的思想都发生了转变。1949年5月，上海解放，原中国航空公司机长秦永航收到了母亲从上海老家寄来的家书。家书中母亲告诉他，共产党解放军进城后都不到百姓家里去，而是睡在马路上，老百姓给他们吃的东西他们也不收，他们对待百姓亲切有礼，秋毫无犯。而类似的书信也相继从大陆的家中寄到香港两航员工的手中。这张照片曾经刊登在1949年5月的美国《生活》杂志上，名为《上海解放之夜》。解放军战士枕着麻袋，在大马路上整齐地席地而卧。这张照片一经发表，便被世界各大媒体争相转载。从古至今，从未有过哪一支胜利之师入城之后是这样一般的景象，而这也让身在海峡另一头的两航员工们深受感动。1949年9月，两航起义核心小组成立，时任原中国航空公司报务员、中共地下党员陆元斌、陈耀环负责在中下层人员中做发动组织工作，争取大批飞行人员参加起义。可是中下层人员基数庞大，关系又错综复杂，一个疏漏很可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造成功亏一篑。究竟该怎样开展动员工作呢？ 1949年8月的一天，中航的机械师张荣浩突然找到秦永棠，悄悄问他，现在国民党越来越不行了，我们许多人都想起义回大陆，你怎么想？秦永棠也觉得新中国是一定要搞民航的，而他是一辈子都要飞行的，回去或许才是真正的出路。秦永棠的家人都在上海，而自打上海解放，他再也没有机会回去，正是思乡情切之时，他于是几乎没有犹豫就回答说，我参加起义。见秦永棠十分坚决，张荣浩叮嘱他说，回头有情况会再通知他，但他务必不可以和任何人提起，否则就是掉脑袋的事。秦永棠并不知道这是怎样的一个行动，但他坚守承诺，守口如瓶， 表面上还如往常一样正常工作，心里却一直在期待着那个通知。11月8日这天，他终于接到通知，开会。 那天，秦永堂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他一心猜测，这大概是一个十分机密的小范围行动，不敢跟任何人表露。当晚，秦永堂如约来到通知地点，却不料推门一看，大吃一惊，原本就因为紧张而提着的心差一点儿就冲到了嗓子眼儿。屋子里满满坐的全是人。 直到这个时候，金永堂才知道，原来这个传说中的秘密行动不是个人或少部分员工单机起义这么简单，而是要带动两家航空公司全体起义。而为做到尽可能的保密，两航起义核心小组所采取的工作模式都是单线联络，也就是一名上线领导只负责发动一名下线，彼此之间都不知道更多的同伴和消息。因此，这究竟是一次怎样的行动，规模到底有多大，谁都不完全知晓。在此之前，哪怕是平日彼此再熟悉的同事，都根本不知道对方是否已参加起义。而就算是起义核心小组的成员，也只是单线联络自己负责的人员，不归自己负责的也都对其全然保密。风平浪静之下，暗流涌动，起义小组单线策动，起义人员如何互通心理？ 陈耀环想了想，回屋拿来两条美国好彩来的香烟。 行动迫在眉睫，起义人员又该如何避人耳目，瞒天过海，地空对接？档案马上揭秘。他们是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开拓者。1949年11月9日，他们人生中最紧张的一天，筹谋已久的行动能否顺利实施？ 塔台上突然传来命令， 危机时刻，起义机组群起升空，但更大的危机却为何就在空中？ 机长们很快就做好了随时应战的准备。 原定计划突遭阻挠，20架起义飞机为何最终减为12架？从机场到塔台，从机务到地勤，九人起义核心小组究竟是如何动员起一场两航公司的全体起义？从民航缺失到航空大国，几代人不懈奋斗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档案首次披露珍贵历史资料，为您揭秘谍战湘江两航起义内幕，下集。 据当时起义核心小组成员陈耀环的回忆，和他住在同一个宿舍的另外一位飞行员，名字也在策反名单上，只不过他的工作不是由陈耀环来做的。一天晚上，他回到宿舍，看到那位同事正在客厅里研究一条新的航线，陈耀环便走了过去，给那位同事拿了拿尺子，跟他攀谈起来。见到同事神态自若，丝毫没有提及和暴露自己的身份，陈耀环放心了许多。这次起义小组的工作做得非常的专业缜密，陈耀环很想鼓舞一下自己的起义同伴，可又不能说出来，怎么办呢？陈耀环想了想，回屋拿来两条美国好彩来的香烟给了这位同事。好彩香烟也叫好运牌香烟，英文是 Lucky Strike， 直译过来呢就是幸运罢工的意思。看过电视剧《兄弟连》的朋友可能都记得，二战时期美国大兵当中非常流行这个品牌的香烟，大家拿着它就好像带着一个保佑平安的护身符。用陈耀环的话说，当时两人大概就明白了彼此的身份，继续心照不宣。可是那一晚，陈耀环还是失眠了。他知道无论保密工作做得多么细致周全，都不能降低对国民党的特务防范，因为事情一旦被国民党知道，起义将变成一条不归路。 1949年11月7日，此前一直对参加起义犹豫不决的原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静怡下定决心参与并领导起义。两航起义小组的动员工作圆满完成。第二天，也就是1949年11月8号，一份两航起义人员名单经过核心小组的讨论拟定而成。让我们一起从这份档案当中来感受一下当时起义人员们临行前的那份激动的心情。抬头，起义北非的两航总经理及一行人员，紧接着下面是中航总经理刘静怡、央航总经理陈卓林以及吕明、扎宜平领导的起义核心小组成员，再往下是驾机起义北非的12个飞行组，飞行组共42人，由原中央航空运输公司的总飞行师潘国定、原中国航空公司总飞行师陈达理领航，分别飞往北京西郊机场以及天津的张贵庄机场。当晚他们对飞机起飞的顺序做了部署，秦永堂的飞机被安排在第5个起飞。此时此刻，距离正式行动只剩下几个小时。1949年11月9日清晨6时许，中国民航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场起义开始了。 他们是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开拓者。1949年11月9日，他们人生中最紧张的一天，筹谋已久的行动能否顺利实施？ 塔台上突然传来命令， 危机时刻，起义机组群起升空，但更大的危机却为何就在空中？ 机长们很快就做好了随时应战的准备。 原定计划出遭阻挠，20架起义飞机为何最终减为12架？从机场到塔台，从机务到地勤，9人起义核心小组究竟是如何动员起一场两航公司的全体起义？从民航缺失到航空大国，几代人不懈奋斗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档案首次披露珍贵历史资料，为您揭秘谍战湘江两航起义内幕，下集。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李雷。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晚唐的诗人汪尊所作的《曲词》。不肯迂回入醉乡，乍吞中梗目苍浪，至今词畔猿啼月，寥寥犹疑恨楚王。诗人汪尊活跃于晚唐的唐僖宗乾伏年间，也就是公元9世纪末。史书记载，他曾经在家乡担任一名小吏，后来经过刻苦攻读，最终是进士及第。在诗歌创作方面，汪尊尤其擅长创作绝句，内容往往以怀古诗为主。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歌颂，或是对兴亡故事的回顾，借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这就是他的诗具有很深刻的思想性。本诗也是这样一首怀古诗，诗中通过对屈原事迹的回顾，抒发了作者的无限感慨。诗中写道， 屈原不肯委曲求全，随波逐流，所以他带着一腔忠肝义胆投入了汨罗江的滚滚波浪中。如今在这屈原祠的旁边，仍然能够听到猿猴对着月亮发出的哀鸣，那声音阵阵传来，仿佛发出的都是对楚王不用忠良的怨恨。汪尊笔下所提到的这座祭祀屈原的祠堂，位于今天湖北省宜昌市的秭归县。秭归是屈原的故乡，县城北30公里的屈平，相传就是屈原的出生地。这里至今还保存有与屈原相关的诸多古迹。至于这座祭祀屈原的祠堂，则始建于唐代元和15年，也就是公元820年。当时归州刺史王茂元在秭归城东率先修建了祭祀屈原的祠堂。进入宋代以后，屈原被朝廷追封为清烈公，当地政府便在原有的屈原祠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并将它改名为清烈公祠。1978年前后，因为修建葛洲坝水利枢纽的缘故，政府对屈祠进行了整体搬迁，迁徙到了秭归县东的向家坪一带，并一直保存至今。如今的屈祠占地超过30公顷，祠堂的山门极具特色，山门高约20米，由6根红漆立柱支撑，上面有三重屋顶，如同一座牌坊一般。正中央悬挂的匾额上刻有郭沫若题写的屈原祠三个大字。穿过山门进入祠堂院落，中心立有一尊高约4米的屈原铜像，铜像屹立于高台之上，俯瞰着旁边的滚滚长江。在祠堂的后面还修建有一座屈原的衣冠冢，陵墓占地120平方米，大约是清朝道光年间修建的。陵墓两侧立有石制的狮子大像，墓前一座石制的祭台供后人祀食祭扫之用。在祠堂的后方还修建有一座屈原纪念馆，馆内珍藏着历代刊印的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秭归地区出土的各种文物上百件。纪念馆外围遍栽柑橘竹林，与祠堂完美的融为一体，整体环境幽静雅致，秀美宜人。诗人汪尊生活的年代恰逢唐朝末年的乱世，农民起义与藩镇割据的战争频频爆发，朝廷政局已经到了崩坏的边缘。或许正是因为身处这样的时代，才催生了诗人创作的大量的怀古诗篇。他希望能够以追思古人的方式警醒时局，使朝廷能够奋发图强，重新恢复大唐的兴盛。然而生逢乱世，振兴朝局恐怕也只是诗人的一厢情愿的想法了。不肯迂回入醉乡，乍吞中梗暮苍浪，至今词畔猿啼月，寥寥犹疑恨楚王。